陪伴这河畔有一株曲枝树干，形状似拖着背的妇人四面看，而树里红叶每朝总湿似泪眼，逢夜晚红叶发出低呼声似在叹。话说到此无妨，让我一句道破，树干与根原来是歌早已心碎的我，曾在这河畔我的他不告便去，含泪化为树，我一生等他永未退。 Love.